我们要拍阿木要哎，我们要拍这个公鸡八仔蒙眼睛的版本，然后现在在准备这些材料，你看，之后有眼神经是阿木的专利。 哎，怎样大脑笑？ 你看这个就是顾着吃的东西。 哎，景燕呐，那就帮我们景燕。 我们现在很多道具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道具，你们待会就会知道了。OK， 拜。 现在我们要拍公鸡八仔，加快版本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在哪里？等。 原味的，拜， 头的原味哦， 拜，很快哦。